第53集。 陆时琛已经转了病房，是医院价格最高的单间特需病房。一推门，孟昭差点误以为自己进了五星级酒店。这个病房倒是符合陆时琛平时奢侈的生活作风，就是衬得他手里的可爱多有点寒碜。投影墙上正播放着一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，陆时琛躺在病床上闭目养神，大概也没注意电视上播放的内容。 嘴上说着誓言， 听见门响，他朝门的方向看过去，他的目光从孟昭的脸上移到了孟昭手里拎着的那只冰淇淋。 这是买给我的？ 也不知怎么，刚刚买冰淇淋的时候没觉出什么来，现在拎到病房里要送出手了，孟昭才觉出来有点不对劲。他随口编了一个理由， 那什么，天热，我买了一只给你下右暑 啊。孟先生过来了。 孟昭下午托人介绍的护工已经手脚麻利的到位上岗了。 啊，辛苦您了。 陆先生，今天天气降温，室外温度有点低，要不要把室内温度给你调高一点？ 这话一出，拎着冰淇淋的孟昭顿时有点尴尬。等护工走了，陆时琛看了他一眼。 哎，孟昭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刚才跟护工说天热。 哎呀，反正呢，你也没到能吃冰淇淋的时候，我买给自己吃的，眼馋你，不行啊。 电视的声音有点吵，孟昭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。他撕开了冰淇淋外面的包装纸，动作顿了顿，到底没下嘴。他抬眼看陆时琛， 啊，尝一口。 陆时琛也看着他。陆时琛术后不久，还不能吃冰淇淋这种生冷刺激的食物，孟昭这个冰淇淋买的不是时候。孟昭想了想，出去让护工帮忙找了一个汤匙，从上头刮了一点奶油下来，把汤匙伸到了陆时琛的唇边。他没说话，陆时琛也没有说话。陆时琛看着那个汤匙，片刻之后嘴唇微起，把汤匙边缘的那点奶油给抿走了。离得很近，孟昭打量着陆时琛，从眉毛到鼻梁的线条锋利且流畅，眼窝略深，瞳色却浅，眉眼之间坠着的几分疏离感总也挥之不去似的。许是大病初愈，陆时琛的嘴唇没什么血色，居然还给他这张脸平添了几分脆弱感。孟昭心下一动，问道， 甜吗？ 嗯，挺甜的。哎，孟昭，看我做什么呀？ 孟昭下意识心虚作祟，回怼了一句：“ 你平时看我看的还少吗？” 这话刚一说完，孟昭就觉出了不对劲来。这阵诡异的沉默持续了两分钟，孟昭收回手，咔嚓的咬了一口冰淇淋，连脆皮带奶油一起咽下去了， 透心儿凉。唉，是需要好好冷静一下。 几口吃完冰淇淋，孟昭站起身。 去哪儿啊？ 孟昭原本只是想去楼上看一眼那几个女孩子的情况，但是看陆时琛似乎并不希望自己离开，他忽然又起了逗一逗陆时琛的心思。 唉，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怎么睡过，我早点回去睡了，你有事就喊护工。 嗯。 孟昭开始下钩子了。 还是说你其实希望我留在这儿陪你？ 早点回去吧， 也不出声挽留一下。 鱼钩掉了一个空，孟昭站起身来离开了病房。刚出病房，周奇阳就把电话打过来了。 喂，昭哥，有新情况了。 说。 孟昭边说着话边朝四楼的特护病房走。 深市那边已经配合找到了疗养院的实际法人，还有那间地下室的租户也找到了，是同一个人。但你猜怎么着， 那人根本就是个三和大神，就是那种整天无所事事，没什么正经工作，靠出借身份证赚钱的小混混。而且这人的身份证还总借出去，也不关心别人拿他身份证干什么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给一家疗养院做了挂名法人。 这个吴维涵知道疗养院的事情一旦败露，警方一准会找上疗养院的法人，所以一开始就找好了替罪羊。 他倒是挺会未雨绸缪。 吴维涵吗？ 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吴维涵接受传唤询问时的样子。这个人看上去嚣张自大，实在是不像一个做事风格缜密的人。 说不定背后有高人相助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到了医院四楼，那几个昨晚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来的女子还在昏迷的状态，医院已经成立了专家组，正在紧急地研讨着治疗方案。如果疗养院和地下室的线索都被切断了，那只能从这几个女人身上入手了。专家组组长程主任不但是本院血液科的杠顶级人物，在全国范围内都颇有名气。外面的天色已经黑透了，他还在病房里一边检查着几个女孩子的身体情况，一边完善配套的救治方案。孟昭走过去说： 程主任，我是市局的孟昭，想跟您了解一下这几个女孩的情况。 程主任直起身，把手里的单板夹放到一旁，同孟昭握了握手。 孟队是吧？啊，我听说了，是你把这几个女孩从地下室解救出来的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吧。 这几个女孩的年纪多大？现在有准确结论吗？ 可以从骨龄推测，但会有一定的误差。 孟昭看着几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子，指了指那个年纪看上去最小的。 从骨龄来看的话，那个女孩多大？ 应该是16岁左右。 16岁左右。 昨天晚上从疗养院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，孟昭就察觉到这个女孩似乎年纪格外的小，像未成年的模样。 不过16岁的女孩跟吴维涵是怎么相识的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如果能证明这女孩在14岁前就跟吴维涵发生过关系，那吴维涵又多了一条罪证。那如果只是根据这几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能判断出他们注射那种药物多少年了吗？ 哎呀，这就难了，准确的时间不太好判断。不过根据症状轻重判断这几个人注射药物的时间长短还是可以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女孩。 医生走到许玉林的病床边上。 她是症状最严重的，就算后续能醒过来，估计也不可能有自理能力了。哎，真是造孽呀。 许玉林和徐莹莹都是吴维涵的高中同学，那其他人又是怎么跟吴维涵认识的？ 程主任又指了指其他几个人。 至于这几个女孩，注射时间应该都在2到3年之间。 孟昭顺着程主任指的方向，看了看病床上的其他人，虽然年龄不一，但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，只有那个老人显得格格不入。孟昭的脑海之中闪过昨天晚上陆时琛看到这个老人时的神情，他到底为什么唯独对这个老人这么在意？ 算了，陆时琛肯定有他的理由，来日方长，这个谜题可以慢慢解，不急这一时。 对了孟队，我们的护士在给这些女孩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女孩身上有伤痕。 伤痕？有照片吗？ 有。 程主任拿出手机，把相册里的相关照片调出来，递给了孟昭。 哎，你看，这是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后背的伤痕。 照片上，女孩骨瘦如柴的后背上，有数条倾斜的浅褐色狭长痕迹。孟昭放大了图片局部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 像是鞭子抽打的痕迹。 哦，还有这张，是另一个女孩的。跟前面那张的痕迹差不多，还有一些身体部位的照片不太方便拍下来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乳房、阴部都有过遭受虐待的痕迹。 这些女孩遭受过性虐待？ 应该是这样，七个人中有四个人身上有遭受虐待的痕迹。 哪四个？ 程主任把四个女孩指给孟昭。 这是除了徐莹莹、许玉林和那个老人之外的另外四个女孩子。 这个吴维涵居然还有性虐的癖好，而且从伤痕来看下手还非常残忍，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光鲜的外表下居然藏着这样残暴且令人作呕的灵魂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